这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呀，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啊，事情远不像他想那么简单。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权力制衡问题啊，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啊，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到，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做的，皇上应该允许。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博弈中啊，这一规则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双方呢也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矩中，权力达到了平衡。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去了。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事实证明啊，他是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呢、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他们也不守规则。我们要说明一下啊，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呢，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呢，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呢，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的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经过验证，那个位置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这个规则呀，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你依照着这些规则去做，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则，你将受到他的惩罚。在历史中啊，也存在着神奇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没有人可以抗拒它。在这场拔河赛中，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一千多年来，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宰相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做到了。他取消了宰相的官位，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宰相这个职位，但在这场斗争中，他真的胜利了吗？事实证明啊，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那么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宰相外啊，其余的一切和宰相都没什么区别。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权力呢，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宰相。这些人无孔不入，无所不管，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还管理皇帝的私事。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就正德皇帝就有这帮人不准皇帝骑马游玩，在隆庆的时候不准皇帝吃伟哥，不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万历 万历年间就出现过这事儿。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明臣时代，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那年的大臣就是高拱、张居正。朱元璋想用自己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最终呢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这个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想要买块肥皂，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估计啊他也只能哭笑不得了。朱元璋啊，你是伟大的，但你是渺小的呀，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前，你是那么弱小，你的抗拒是那么无力。历史大潮浩浩荡荡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诚如斯言。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废除了宰相制度，但他并没有罢手，他的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当时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事实证明啊，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对自己的亲属他也一视同仁。他改组了大都督府，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左中右前后五部分。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他也没翻过。由于李文忠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朱元璋决定送佛上西天，连李文忠也一起杀掉。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啊，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留他一命。这朱元璋从不买别人的面子，但马皇后呢与他共过患难，情深意重，于是他听从了劝告，放过了李文忠，但依然严厉处罚了李文忠，并削去了他的职位。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件单独的事儿，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件事儿告诉所有的大臣，朱元璋在剪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无人可以例外。胡惟庸的案件牵涉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屠杀。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拿的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找到就抓，是抓回就打，然后逼供，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这些人呢权力极大呀，即使衙门正在办公，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往往这个官老爷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的断案，可这些人一进门就把这位仁兄从堂上拉下来，铐上枷锁带走，下边的犯人呢看着是目瞪口呆呀。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主要呢有两个部门，一个叫亲军都尉府，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啊不太熟悉，但要说到他后来的名字，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锦衣卫。另一个其实啊并不能称为部门，而只能叫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的名字呢叫检校。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到处转悠。从史料来看，他们窃听和跟踪的手法是十分的高明啊。比如啊，这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上朝，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这宋讷是大吃一惊。朱元璋呢就拿出一幅画，正是宋讷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哎呦，这可真让人毛骨悚然呐！要知道宋讷并不是睡在街上的，他在自己的家里生气，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 还居然很有兴致的把他生气那样子画下来。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没有照相机的当年，深更半夜，你坐在自己家房中，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处，也很有可能就在你的家，有人正在一边看着你，一边帮你画像。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那么这些检校的来源呢，也很复杂，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有文武官员，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同志和尚。那么这些人互相不认识，只受朱元璋调遣。这些人是无孔不入啊，捕风捉影，制造了很多冤案。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是越来是越得心应手，杀人是越来越多，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啊，牵涉的人呢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宋濂是朱元璋手下的著名文臣，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那么他呢是刘基的老乡，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么在他的教导下，朱标和他的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是为人宽厚仁慈，堪有明君之状。后来他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担任总裁官。在朱元璋的心中，宋濂只是个文人，写点文章还行，并不能出谋划策，所以他授予宋濂这个最高官职只是个小小的翰林学士，五品官。直到洪武十年，也就是公元1377年，宋濂退休，他的官职还只是个学士。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却相当信任他，这在很大原因上是由于宋濂的个性。这个宋濂呢是出了名的老实人，无论什么事情从来都是实话实说。朱元璋曾经感叹过呀，宋濂伺候我20年，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哎，真是个贤人呐。宋濂退休的时候是68岁，这个朱元璋呢就送给他一块布料，并嘱咐他32年后拿此料做一件百寿衣。哎呦，把个宋濂感动的是老泪横流啊。然而还不到3年，这个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个新衣服，囚衣囚服。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不远千里将宋濂招了回来，要杀掉他。这也反映了朱元璋另一个特性，选择性健忘。关键时刻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他成功地劝说了朱元璋放宋濂一条生路。这个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手段越来越狠毒，除了马皇后外，很少能有人改变他的决定。洪武15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8月，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人的死啊，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个真正的悲剧。这个人就是马皇后。他从朱元璋于危难之中，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她虽然是个女子，却颇有胆识。柴友亮进攻龙门时，她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捞军，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服。即使在大富大贵后，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不骄不奢，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甚至在用人上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这句话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朱元璋要杀朱文正，他劝告朱元璋：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了大功，请你不要杀他。朱元璋要杀李文忠，他劝告朱元璋：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命吧。朱元璋要杀宋濂，他跪下求朱元璋：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他就是这样用他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他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他重病后自知很难以后，居然拒绝医生为他医治。朱元璋问的原因，他的回答实在是感人心魄。他说，人的生命是由命运决定，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这是我不想看到的。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做的。他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居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说完他含笑而逝。朱元璋靠在他的身边，这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亲，有你快递，在家等我。 麻烦放传达室吧，小区进不来。 我可以进啊，我长得比较帅。他们叫我快递小哥，穿梭在高楼大厦，奔跑在居民楼道。传说中身手敏捷，走路如旋风扫过。其实啊，我还是个活地图，三维的那种。偶尔我会卖个萌，有时也会眼睛湿润。 小伙子，风这么大，进来喝口热水吧。 天一冷，说谢谢的就特别多。快过年了，朋友问我回不回家，当然回，但我还想说，有温暖的地方也是家。 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老爷

曾祖程希镇任尚书余部员外郎，祖父程昱曾在黄陂县任县令，后被朝廷赐开封府一同三司吏部尚书。他去世后，丞相被任为黄陂县尉，程颢与程颐就出生在他们父亲任县尉的黄陂县。丞相一生先后任黄陂县尉、兴国县令、徐州县令，当过陕西凤州知州、四川汉州知州，官至国子博士。虽历官十二任，享禄六十年，却奉养如寒土，但知廉慎宽和，孜孜夙夜为民，由于政绩突出，被皇帝赐妃于代。程颢的母亲侯氏知书达理，善辞赋，对程颢程颐影响很大。程颢程颐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程颢从小就神气秀爽，异于常儿。一岁多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叔祖母抱他外出，无意中盘头的针钗掉在地上，叔祖母抱着他去找针钗，尚不会说话的程颢用手指着掉的地方，让他叔祖母去找回针钗。家里人无不惊异于他的天资聪明。程颢十二三岁群居养畜中，如老成人，见者无不爱重。少年时即显露出高尚情操，他读书过目不忘，十岁能诗赋。晋书上说，晋代有一廉吏叫吴隐之，到广东去任刺史，路过石门，这里有一处泉水，当地人叫滩泉，一般官员是不喝这水的，可是隐之却喝了，并写了《酌滩泉诗》。诗曰：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世事宜其隐，终当不易心。程颢读了之后，化其意而用之，写出了忠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并时常反复吟诵。有一天，户部侍郎彭思勇视察乡学，见程颢少年英才，十分喜爱，后来便将他的女儿许配程颢为妻。程颐小程颢一岁，朱熹称他幼有高识，非礼不动，从小志向远大，期望建非常之功。程颢程颐十四五岁时，丞相被朝廷任江西兴国县令，与时任南安军司参军的周敦颐相识。丞相见周敦颐道学深厚，便让他兄弟二人拜于门下。周敦颐虽是参军，却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有仙凡道骨，胸怀洒脱。他给程颢程颐上的第一课就是《论语·述而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周敦颐让他们找孔子颜回乐处，让他们树立君子以道为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经过一年的言传身教，兄弟二人随宴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尽管后来程颢考中进士，被认为地方官吏，但他所秉持的民本意识、仁爱思想却来自深厚的道学渊源。程颐在第一次科举考试落榜后，一直以处士身份研究理学，收徒讲学，传播理学思想。程颢二十五岁中进士后，先后在陕西户县任主簿，江苏上元县、山西晋城县、河南扶沟县任县令，宋神宗时任监察御史，后任燕州府判官、汝州商务酒令， 在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他秉持儒家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持守为政以德的道德哲学，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付诸于现制实践，以仁者爱人的君子之风，视民如商，济世活人，深得百姓爱戴。他每到一地上任，都把视民如商的匾额挂在县衙的正堂上，作为自己从政的座右铭。他常说，号常愧此四字。视民如商源于春秋左氏传，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商是其福也，其亡也，视民如土芥是其祸也。意思是说，尊重爱护百姓，恐怕惊扰打动他们，则国家就会兴旺；视百姓如泥土小草，恣意践踏，则国必亡。程颢常说，一命之事，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寄。就是说，一个朝廷命官，只要内心存爱人之心，对百姓就总能想出帮助的办法。程颢不仅把视民如商的匾额挂在县堂上，而且将匾额装在自己的心里。在从政的几年间，爱民保民，留下了许多佳话。程颢在江宁府上元县任县令时，发现江宁这个地方正当水运要冲，每天由长游下来的船很多，其中船上生病的船夫则要留下来治疗，但往往时间不长，这些病人便饿死了。程颢在深入了解情况后发现，当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由于江宁府要凭券发粮，由于领取粮食的环节太多，等到江宁府把粮食发到这些病人手中的时候，有的病人早就饿死了。程颢凭着一颗爱心，向负责漕运的官员要求，把粮食就近贮存，这些有病的船夫一到就发给粮食。这一措施自是令生者大半。后来有人评价程颢的这一举动是错置于先威之间，百人以受赐。也就是说，由于就近发放粮食，使百十名船夫都活了下来。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从公元1064年至1067年，程颢在山西晋城县令任上一干就是三年。晋城三年，程颢以教化为先，致力于发展教育，使不知学习为何物的晋城乡乡建起了学校，穷乡僻壤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他还挑选学生中的优秀者，建起了书院，重点培养。十几年后，晋城县穿儒生衣服者已达到几百人，登科者十余人，一改当地朴陋的风俗。每当政务闲暇时，程颢常常到乡间野村去私访。踏着暖暖的秋阳，程颢会走进乡间学校，有时伫立在教室外听学生们知乎者也的诵读声，有时兴之所至走进教室还亲卫寻读。当他发现一些误人子弟的教师时，则不留情面进行更换。程颢从政带有明显的教化色彩，晋城民风淳厚，程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他的教化思想。乡民有事到县府中来，程颢这个县令像教师一样劝告他们要恪守孝悌忠信，在家要孝敬父母，年轻力壮者与老弱病残者要相互帮助。 由于程颢教化有方，使晋城这个几万户大县三年之间无强盗及斗死者，俨然成为一个礼仪之邦。程颢在晋城期间爱民如子，平易近人，有些问世的乡民不经通报就径直到县堂上去找他，程颢并不责怪，而是耐心听从诉说，再仔细开导，谆谆不倦。据记载，程颢在役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野。即使对于犯有盗窃行为的乡民，程颢也是感化为上，不滥施惩罚。公元1078年，程颢任扶沟县令。扶沟县地处黄河故道，地薄民穷，向来盗贼很多。在扶沟县有广济河、蔡河流出县境，沿河一些农民就以打鱼为生，而一些不法之徒也就以抢劫这些渔民为业。他们为了迫使这些渔民屈服，每年都要烧掉十只条船以立威。程颢到任，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亲自带领县衙役捕获一个不法之徒。程颢亲自审问说，对于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不念旧恶，只要你交代出同伙，使他们都来自首，我绝不问罪。此人见程颢这样宽大，便交代了几十个同伙。程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进行开导，最后给这些人都分了田地，让他们以打鱼为业，并且要他们监督其他不法之徒。从此危害多年的烧船之害被程颢解决了，而那些不法之徒也改恶从善了。公元1069年8月，程颢被御史中丞吕公著举荐由秘书省著作郎升任太子中允，全监察御史李行，相当于今天监察部的官员。这一年程颢39岁，正值盛年，出入于皇宫之中是一生的辉煌时期，也是他发挥治世之才，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影响朝政的时期。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程颢时，便问程颢所以为御史，意思是你如何干好这个御史。程颢从容答道，使臣时以补缺，必赞朝廷则可，使臣堕时臣下短长，以孤执名则不能。程颢这段话的意思是让我对皇上时以补缺，看到朝政有什么失误，做些补救的事，那我乐意干。假若使我专找臣下的毛病告诉皇上，以换取敢谏的名声，我则不干。对程颢这段话，宋神宗十分赞赏，以为讲到了做御史的真意，连声称赞为真御史。这一次的召见给宋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到二三次召见之后，宋神宗更被程颢的经国治世之才所折服。程颢在御史任上前后进言甚多，内容包括为君为政之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论述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在上殿札子中，程颢提出君道之大，在乎汲古正学，明善恶之规，辨忠邪之分，指出了为君者首先要明善恶，辨忠邪，做到任贤恶二，去邪恶疑。在清修学校尊师取士札子中，程颢提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在论养贤札子中，程颢提出了停揽人才并发挥作用的办法，起朝廷设研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委之讨论，经化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 这里程浩实际上提出了一套类似今天专家智囊团的参谋咨询制度，凡有政治委以详定，而不是皇上一人独断，这在封建社会可谓真知灼见。宋神宗时常召见程浩，问以治国之道，程浩每次都向宋神宗讲述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二人随着接触增多，相互之间已知到了彼此难以离开的程度。实在宋神宗每次看到程浩将要退朝时便说，希望你下次早点来，希望常常见到你。有一次君臣谈论时间太久了，到了宋神宗吃午饭时间，值日官来报皇上该用午膳了，程浩赶紧退出。宫内人见到程浩时说，御史难道不知皇上尚未进膳吗？以上事例足见宋神宗与程浩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程浩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熙宁变法已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振、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由冰炭之不可共弃，若寒暑之不可同食。司马光对王安石是视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浩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对程浩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11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一遇思想不通处，王安石必声色俱厉，暴跳如雷，重者贬人官帽。某次恰巧程浩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王安石见是程浩所言，又道理俱在，因此安石为之愧屈。程浩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他认为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其他士大夫或批评王安石的长相，或贬低王安石的品格不同。不过程浩这一反对的理由最终也确实一语成谶。变法的对错好坏姑且不论，程浩在变法中的表现的温柔敦厚，颇具君子之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对他也存尊敬。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程浩的主张不被采用，便向宋神宗要求辞职。宋神宗开始不同意，程浩无奈之下只好率全家跪在朝堂上要求皇上恩准。宋神宗只好同意程浩辞职，到镇宁军任节度判官。此后宋神宗每每想起程浩，常常说程某可用。遇到从洛阳来的官员，常关切地问程某在彼否，并连称为家事。程浩的弟弟程颐也是一代名士，他与程浩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么程颐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洛阳名士程浩 与诚意。 人归天地，万金似慷慨，浮生若梦还在道，唯苦心山真意该情义无家义无报天将州离开不该何路归心 谁轻落流云千丈俯瞰长空尽是分钟到庙堂 流云下我无憾着斑驳九重宫阙直到数间繁华 等藤满爬满城墙还记青石某眼浸透了海上 诗色之外江水上下诗色之中踏云愁未扎 恍惚之间有一林千朝此生未尽何妨 当年一战谁人东汉这万里河川到最后纵然望月如山花也伤悲谁在下那长遥望闻香浩浩天地

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0点整。